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2016年2月28号星期二，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最低温度2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2月27号下午2点，29岁小伙秦增辉在海军总医院打了第一针动员剂，随后几天里他将陆续注射3针动员剂，为3月3号造血干细胞捐献做准备。如果顺利的话，他将成为大兴区第一例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近日，记者从华北空管局获悉，北京新机场一期工程将建成4条跑道，与首都机场一样，新机场将有2座塔台。按照施工计划，西塔台预计于4月开工建设。 记者近日从本市教育部门获悉，今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预计4月公布。业内人士推测，入学年龄截止日期今年更改的可能性不大。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2月27号下午2点，29岁小伙秦增辉在海军总医院打了第一针动员剂，随后几天里他将陆续注射3针动员剂，为3月3号造血干细胞捐献做准备。如果顺利的话，他将成为大兴区第一例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献血次数很多了，没啥可担心的。秦增辉显得相当轻松和愉快。在他20岁那年开始献血，2014年在西单血库捐献的血样，等了2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回响。2016年10月，他接到了一个市红十字会的电话，并且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血样检查和匹配。在等待的时间里，秦增辉上网查造血干细胞的资料，并且一改之前饮酒的习惯，努力使自己的身体处于健康的状态。注射动员剂之后，有可能出现的一些不适症状，比如腰酸腿疼、鼻子不透气等。秦增辉说，身体并没有出现这方面的不适，感觉挺好。秦增辉是大兴区一家生产 PVC 管的企业中的普通职工，如今是2个孩子的父亲。入院后，他给媳妇儿发了条短信报平安，他媳妇儿比较支持他。他有这份爱心，我们都支持，毕竟配型成功的概率很小，能救人一命是很有意义的事。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不仅仅是挽救患者的生命，更是挽救了一个家庭。大兴区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血液疾病的患者大多都是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是他们唯一恢复健康的机会。多一个人加入中华骨髓库，就等于为这些患者多带去一份希望，很有意义。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华北空管局获悉，北京新机场一期工程将建成4条跑道，与首都机场一样，新机场将有2座塔台。按照施工计划，西塔台预计于4月开工建设。根据规划，西塔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北京新机场飞行区内，独立于航站楼，靠近西一跑道，塔高 70.45 米。东塔台含附属业务楼，位于河北省廊坊市北京新机场飞行区内，塔高 73.6 米。新机场地跨京津两地，处于京津冀地区规划发展重点的叠加区和衔接区。 按照坚持首都核心功能、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原则，北京新机场将被打造成引领综合交通发展的新枢纽，驱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引擎。按计划，北京新机场将于2019年9月通航。机场若要通航，空管工程是否完工、各项设施设备、各类人员配置能否到位，都是关键因素。 2014年12月22号，华北空管局与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公司在北京签署了首都机场配套空管工程飞行区通信管道工程初步设计合同，标志着新机场配套空管工程全面启动。这是华北空管局在北京新机场工程获发改委批复后迅速开展的第一个合同签署工作。2015年12月28号，北京新机场空管工程在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北京新机场工程空管工程飞行区通信管道工程正式开工。作为北京新机场空管工程的一部分，华北空管局正在推进北京终端管制中心工程。华北空管局相关负责人说，新的北京终端管制中心将为首都机场、北京新机场、天津机场和石家庄机场的航班起降提供中低空高度300米到7000米的进近管制服务，进一步增强华北空管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保障能力。目前，北京终端管制中心工程临时设施工程已于2016年12月16号完成现场竣工验收工作，工程施工图已于2016年12月28号通过最终审查。按计划，终端中心土建工程将于5月开工建设。 据华北空管局空管工程建设指挥部介绍，目前北京新机场空管工程中甚高频遥控台工程、一二次雷达和单二次雷达、场面监视雷达、激光雷达、多普勒天气雷达、全景塔台模拟机、桌面塔台模拟机、飞行模拟机、气象自动观测系统、工艺设备施工监理已于去年12月完成设备招标及首付款支付工作。到2025年，北京新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7200万人次，每年起降的飞机预计达到62万架次，远期将满足年旅客吞吐量1亿人次需求，每年起降的飞机预计达到88万架次。北京新机场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空港，成为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新国门。 本台消息，教育部办公厅日前下发今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通知，其中对小学生入学年龄截止日期的表述引发无穷猜想。小学入学年龄松绑，可能推迟到12月31号等说法热传。教育部回应，小学入学年龄应依据法律规定以及实际情况由各省区市规定，教育部不会统一规定入学年龄截止日期。记者近日从本市教育部门获悉，今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预计4月公布。业内人士推测，入学年龄截止日期今年更改的可能性不大。教育部日前发布今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通知，其中就读小学一年级儿童的截止出生年月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统筹确定的表述引发热议。记者查询教育部历年相关工作通知时发现，这一表述并不新鲜。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7周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则明确，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入学年龄和年限，以及因缓学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延长的在校年龄，由省级人民政府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和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 因为新学年开学是9月1日，因此小学入学年龄截止日期一般定为8月31日。按照年满6周岁的规定，8月31号以后出生的孩子就只能再等一年入学。对此，社会上一直有争议，甚至有产妇为了让孩子早上学，选择提前剖腹产。去年9月1日上午8时， 市民张女士当了妈妈。她说，同病房的两位妈妈都选择在8月31日剖腹产。张女士开始不觉得，后来想想觉得有点吃亏。她说，如果孩子身体和心理发育状况都和八月出生的孩子差不多，晚出生一天就耽误一年，有点不人性化。也有不少人建议，应该把入学年龄截止日期推迟至12月31日，让父母自主选择。崇文小学校长白淑兰说，就算定在12月31日也会有争议，无论哪一天总会有节点，比如推迟至12月31日，来年1月1日出生的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北京某小学校长也表示，法律规定年满6周岁可入学，目前的入学年龄截止日期是和秋季学期相适应的，因此如果既要符合法律规定又要推迟入学年龄，白淑兰表示，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入学年龄参考了多方意见，不会轻易更改，而家长也没必要纠结于入学的早晚，更重要的在于了解自己孩子的成长状态，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 6岁入学够早了，如果将截止日期推迟到年底，很多孩子就要在5岁半入学，这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朝阳实验小学校长陈丽华并不建议孩子提前入学，孩子越小，注意力、心智等方面的差距越大，差1岁差好多。陈丽华介绍，同为一年级的学生，最小的有当年8月出生的，最大的有上一年9月或者10月出生的，相差将近1岁。在读写、表达、理解能力、情商等方面，大部分年龄小的孩子会比年龄大的孩子弱，这种状况在1、2年级尤为突出，直到4年级前后才会有所改变。 八十中早营分校小学1年级年级组长江海霞说，6岁的女孩在理解、表达、语言发展能力方面普遍比男孩要好，对于部分男孩来讲，晚点上学反而有利。在他看来，截止日期定在哪一天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能有科学的测评体系，测试孩子的身心发展水平是否适合上学。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李文道表示，从实际经验来看，男孩生理和心理发育较同龄女孩慢半拍，迟点上学也无妨。本市一般会在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通知中规定小学入学年龄的截止日期。据记者了解，今年政策预计将在4月出台截止时间，那么秋季开学的时间也要做出相应更改，这显然不太现实。 本台消息，2017年全国两会即将在北京召开，大兴区辖区内的明启、全聚德、蓝峰、益利、三元都承担着两会食品供应任务。近日，大兴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召开2017年食品药品安全监督工作部署会，确保全国两会食品安全。2月24号，大兴区食药监局副局长雷月平带队，对位于旧宫镇的北京全聚德仿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现场执法检查。检查组在现场重点检查了该企业保障工作领导小组的建立、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方案、食品专区存放、食品监控工作状况、食品出厂票据交接、配送车辆及人员、车辆号码、配送数量、签封编码等方面。据全聚德工作人员介绍，为本次会议提供的食品包括鸭坯、面饼、鸭酱共3个品种，供应货品全程由专人、专岗、专司机负责，运货车辆封签上锁，所供食品储存在单独的低温冷库中，专库双锁，如开库门则需要2人同时到场，以保证食品安全。雷月平在检查中强调，企业要继续发扬以往保障任务中积累的工作经验，但要杜绝麻痹大意，切忌人浮于事。食药监局相关科室及属地食药监所要在前期对每批次入库出库食品相关证明文件和登记记录进行检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食品存储和运输环节的监管，加强信息沟通联系，及时掌握供货动态情况，将食品安全风险牢牢控制在安全线以下，做好总结汇报工作。在执法人员的监督指导下，北京全聚德仿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各项准备均已到位， 各项保障措施准备就绪。下一步，执法人员将继续按照要求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和频次，确保顺利完成全国两会食品安全保障任务。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用世界顶尖的方式种植智能温室西红柿，发展高新农业，推动农业发展。东正农业负责人说，东正农业产业园位于我区庞各庄镇，该园区是我区与新西兰合作的首个番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不仅在管理上实现了基本全自动化，而且产量也将达到目前国内传统温室番茄产量的8倍。最清洁的能源供热，远远望去，不论是巨型的储能罐还是庞大的联动温室，都让人瞠目结舌。走进室内，番茄植株已长至2米多高，下面是整齐的各式管道。从外到内，整个农业园的每一个设备可都大有门道。园区工作人员杨亚丽一边走着，一边指着园区的各个设备，饶有兴致地说了起来。这个立式储能罐有2500立方米的容积，主要是用来储存热水，其产生的热水可通过管道输送至温室内供热。据了解，该联动温室的加温系统由水循环供热系统和保温幕组成，其中水循环供热系统以天然气为燃料能源，通过对经雨水净化系统处理过的水源加热，并储存到温室外立式储能罐中。在温室内温度降到一定阈值后，温室计算机控制系统将智能启动，将储能罐中的热水输送到温室内各个加热管道系统，以达到提升温室内温度的效果。 穿上防护服，杀菌液洗手，走过消毒池，繁琐的消毒步骤后才正式进入到温室内，就连老总来了也要这样消毒。杨亚丽笑着解释，整个温室是无菌的，不允许外界带入任何细菌，这也就意味着整个种植过程中不需要给番茄施以任何农药，这也保证了农产品的绝对绿色。不仅如此，依托新西兰的先进技术，园区内将全部采用纯生物制剂苦楝油杀虫，纯物理生物的防治方式，完善的消毒工序。庞各庄高科技农业产业园在番茄生长的全过程完全避免化肥农药的使用。据了解，该温室内的番茄完全按照欧盟食品标准生产，质量必须达到安全纯净。走进温室，整个人被疯长的植株包围着，然而偌大的温室内却很少能看到工作人员。别看这么大的温室，雇佣25、26个工人足矣。杨丽萍告诉记者，温室采用全电脑自动控制技术，以温室综合环境因子作为采集与分析对象，通过系统分析，给出不同时期作物生长所需要的最佳环境参数，并且依据此最佳参数自动选择合理优化的调整方案，控制执行机构的相应动作，实现温室的智能化管理与生产。因此，除了修枝、整理藤蔓、采摘几项工作外，几乎不需要人工。温室内部安装自动传感器，可实时地监测内部的风速、湿度、氧气量、采光，综合番茄的需求，自动对温室内部进行调节。在内部，每列人工操作平台铺设轨道，此轨道不仅用于保温、加热、调节室内温度，还用于操作平台，所有人工操作均在此轨道上进行，提高工作效率。 杨亚丽说，这个温室的玄机还不只是眼前看到的这些，还有给植株供给营养的灌溉系统以及二氧化碳系统，这些都是地下工作，通过地下铺设的管道完成的。 经过精准的营养和二氧化碳供给，温室内番茄的长势十分喜人。目前植株已有2米多高，而且还将不断上涨至棚顶。据介绍，由于一系列高新技术的使用，该温室内的番茄产量也十分惊人，每一平米就可生产番茄60公斤，这已经是目前国内传统温室番茄产量的8倍。不仅如此，该园区可实现全年10个月产果。东正农业负责人表示，现在建成的这座温室只是一个起步探路，今后更重要的是形成新产业，通过吸收创新来提升软硬件的国产化水平。该园区只是一个试点，以后更多的农业园区可以以该园区为模型，复制它的高新技术，让国内的农业有一个大的进步。 小宝宝，你今天都看到什么动物啦？ 孔雀。 还有什么呀？ 小鹿、小鸟。 你觉得这好玩不好玩啊？ 好玩。 您怎么想起带孩子来这个麋鹿苑玩了？ 是看同事们就是分享说这个有很多野生的小动物啊什么的，而且它是圈养的那种，就是没有用笼子围起来，所以我们就想过来看一看。 嗯。 然后也是让小孩见识一下这些野生动物嘛。 春天到了，各大园区的动物朋友们都更加活跃起来了。近日，本台记者靳时萌就来到了位于南海子湿地公园的北京麋鹿苑，来看看这里的动物朋友们都在做什么。麋鹿苑科普部部长宋苑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现在是春天了，麋鹿们都在做什么？他们的一些食物会有一些变化吗？ 从食物上来说呢，可能变化的不是很大，但是春天呢属于这个麋鹿长脚的时间， 嗯， 然后呢母麋鹿们呢这个时候就是快要生小宝宝了， 嗯， 一般在每年的4月底到5月初的时候，我们的小麋鹿就要出生了。 是啊，麋鹿它到这时候就怀孕了，4月份它就该生产了，是吧？ 啊、对，4月底 有很多的动物在春天的时候刚刚开始发情，刚刚开始谈恋爱，这麋鹿它的这个谈恋爱的时间是在冬天吗？ 不是，是在前一年的夏天。麋鹿是所有鹿科动物里面孕期最长的，所以它这个跟人的怀孕的这个时间差不多。它是在前一年的7月份到8月份怀孕，然后到第二年的4月底到5月初的时候，这个开始生产。 咱们这工作人员是怎么保护这些怀孕的麋鹿的呢？ 首先呢，我们肯定是这个从食物上面，或者说从饲料上面呢，肯定是不可能缺了我们麋鹿的吃的，所以营养上我们是可以给一个比较充分的这个提供，就是这样的。然后到了每年生产的时候呢，我们也在我们的这个麋鹿生活的这个大的区域里面呢，做了一些小的掩体。大家都知道4月底5月初是我们麋鹿生产的时候，也刚刚好呢是咱们北京春暖花开的时节，所以麋鹿园的游客呢在这个时候就会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会做这些小的掩体，能够利于母麋鹿去这个给小麋鹿进行生产，啊，并且可以把小麋鹿藏起来，以避免让游客呢来惊扰它们。 到了春天，游客在麋鹿苑能够看到怀着孕的麋鹿，同时也可以近距离的和许多麋鹿苑里面饲养的小动物进行接触。 我们人养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小动物园看见来自欧洲的天鹿，还有来自南美的小羊驼，啊，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神兽。天鹿和这个羊驼呢，小朋友们要是感兴趣，还可以购买我们的专用的饲料，然后进去饲喂它们啊，因为这两种动物都比较温顺，比较适合小朋友去这个近距离接触。另外，您在我们这儿还可以看到马鹿，看到这个梅花鹿，还有儿苗等等这些动物， 这是 对，这些是我们饲养的比较大型的动物。那么小型的呢，如果您在人少的时候来到麋鹿苑，您可能会发现路边会跑过很小的小型的鹿科动物，唰唰唰唰跑过去，那个呢就是传说中的牙璋，也叫河脊。 麋鹿苑科普部部长宋苑还想通过这样的一次采访，告诉喜欢小动物的听众朋友，来到麋鹿苑参观一定要和动物保持一定的友好距离， 希望大家都能跟野生动物保持合理的距离，然后呢不要用自己带来的食物来饲喂我们的动物，然后不要去恐吓或者骚扰我们的野生动物啊，这个可能是大家一看到我们的野生动物都会比较兴 分，然后就愿意去做。他当然还有很多游客是很好心的啊，觉得说你看那动物在那儿都这么瘦了，我得多喂点它。事实是这个我们真的已经给我们这儿的所有动物都提供了非常充沛而且质美的这种食物，它真的不太需要咱们游客再好心的来多喂它们。那我在这儿也举一个小的例子啊，这是曾经我们这儿养过的一只驯鹿身上发生的事儿。我们这个驯鹿呢，就是它跟人特别的亲近，所以一有游客来呢，它就喜欢往人跟前凑。而且这个驯鹿有点不太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吃饱，只要看见吃它就会不停地吃吃吃吃吃。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知道这点呢，我们就会很注意，饲料就这么多，就给你这么多，就不会让你多吃，就这样。这个驯鹿就可以就是散放出来，和我们的游人离得很近。然后就有游客呢就很好心，见过啊，喂我们驯鹿喝可口可乐的，喂我们驯鹿，驯鹿请注意是鹿科动物，是吃草的，喂我们驯鹿吃火腿肠的。还有一个游客专门拎了3斤馒头，说你们这驯鹿都饿成这样了，这还不得赶紧喂。那个大妈当时特别好心，但是当时是个夏季，我们这驯鹿到夏季呢，因为大家知道驯鹿是北极圈的动物，它到夏季它有点耐不住北京的热，所以北京话讲叫苦夏啊，它当时看起来有一点点瘦，仅此而已。后来那个驯鹿就真的是被游客给喂死了，它消化不良啊。咱自己家要是有孩子，包括咱们大人，也不可能说什么东西都吃，不管是什么都往自己肚子里填，对吧？所以驯鹿最后就是因为这个游客的好心就丧命了。 本台消息，在咱们大兴区的农村地区，有很多人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导致收入偏低，但这些在采鱼镇就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这不吗，采鱼镇政府为农村符合要求的农民开设了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参加完这些培训技能的农民都找到了自己适合的工作。36岁的王桂兰就是通过政府组织的面点师培训之后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相比之前的工作，这份工作薪资多了，假期也有，这让她可以抽出时间陪伴家人。据王桂兰讲，培训课程不只是简单的面点和炒菜，在课程中培训老师还会专门教给学生礼仪课，让他们找工作的时候更有优势。如今闲暇时的王桂兰还会与当初同一班的学员们一起钻研厨艺，并创新出了多种菜品。 本台消息，俗话说得好，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这话一点也不假。去年年前的时候，小小年纪的姚子涵半夜突然得了急性支气管炎，他的父母连夜将孩子送到了医院，一阵阵的咳嗽和呕吐拉扯着这对父母的心。经过医院的治疗和家人的悉心照顾，姚子涵的病恢复得很快，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他们面前，那就是对于这个农村家庭而言并不便宜的医药费。姚子涵的父亲是家里的唯一经济支柱，常年的货运工作勉强可以支付姚子涵的医药费，但之后又该怎么办呢？还好姚子涵上的一老一小保险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大病报销将家里的损失尽可能的减少，也让这个家庭重新有了欢笑。 听，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吴京浩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FM 986，更多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0